上半时段我们听过了克莱德曼的演奏，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回忆，而下半时段呢，我们则听到的是当代钢琴跨界的偶像，他是 Maxim， 这首是改编自卡门的间奏曲。比起纯粹的跨界，我更喜欢这样的改编。接下来带来的这段音乐是一个老的跨界组合了，邦德。这首改编曲很好，这叫做 Kroboshka， 这也是当地的一种民间舞曲。 Kroboshka 直译是小贩的篮子，而在俄罗斯和东欧有着不同的舞步和跳法。